播电台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听众朋友，2005年1月，北京京剧院的推出了一台优秀青年老生专场演出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场演出的实况录音。首先上场的是严派老生姜科，他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，是刘勉宗先生的学生。今天呢，姜科演出的是老生行当的传统剧目《上天台》。从姜科的临场发挥来看，他还显得比较稚嫩，还需要进一步的锤炼。为他配演的姚琦是北京京剧院的女花脸李小培。 风胆狼 三丈，摇晃胸宝鼎乾坤，对是热忱拜于家交融口啊。 奉君满学时，再就百日，就是周年半载，有待何方内事？ 有 搀扶起姚皇兄啊！哈哈 哈哈哈哈！ 皇 上 恩 惠。 华人 小三元，该三 日啊小三日，该三十小三十，该三可小三可该三分，三年三月三日三十三可三分，永不带小包的寡人，姑娘啊你三个字大儿啊字大儿啊你，姑娘啊你赤裸的你呀字大难生不善，血染沙场马不停蹄，到日今呐、耳目昏花两鬓呐、三长青，还是那不怕去定金赔罪，你把那好年奉金，我娘娘江下醉有故单身，只盼见亲定本那寡人人家爱酒，我不听谗言，岂敢我那太过老臣呐、不是鸟啊到底拉近君臣们好一定那寡入的心的分，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子皇，但家王不的爱情你哪里休流泪，念了白山放大了胆，一步一步随呀 接下来上场的是木雨，四小虚声的光环让观众对于木雨给予了极大的期望，这从现场观众的反应也可以听得出来。和同龄的孩子相比，木雨明显的比他们老练，在台上的很稳当。但是作为老生，尤其是唱《洪阳洞》这样的老生，如何唱得更厚实、更抓人，还需要努力。在剧中，木雨扮演杨艳昭。 赵德芳扮演八贤王，王玉玺扮演杨宗保，沈文丽扮演佘太君，张云扮演柴郡主。 Thank you. 出往下进得 Yeah. 下到林，送宝儿向前去啊，替父监军， 参见县爷千岁罢了。 谢千岁。 啊，愚昧夫，此病因何而起？ 哎，千哪岁！真真真爱我，你在那红阳光望江台，第三层那才是真，而死了你，你梦两三年海滨，流水边叫苦命，他四字报恩呐，老君宝，他二人在洪阳宫当民，去了我，昨夜我忙难移。为此事，忠儿啊，你有臣，心地呀兵，兵刺上，臣的兵，忠儿家。 上有花轮，而堂内传情是祖母娘亲，有请祖母娘亲。 臣不能够舍己从政，是为臣再不能负天官。霎时间，府内狂安。 女老生尤其当初和沐雨呢一起名为四小须生之列，现在呢她正跟着著名的老生陈志清先生学习。尤其在台上呢有着现代京剧舞台很少见的书卷气，尽管火候还欠，但是有一种清俊之美。这次呢尤其演出的是京剧老生的骨子老戏《捉放曹》，尤其扮演陈宫，李阳扮演曹操，梅庆阳扮演九保。 Thank you. 将他一家人杀死，尚且追悔不及，吃得庄来又将老张剑劈刀旁，你是何理？ 杀死老狗，斩草除根，一举后不还。 此你这等一心杀人，难道不怕天下人咒骂吗？ 可我负天下人，不叫天下人爱奉承。 点那洞。 茶里可是与你不相交不交，为什么七心杀他的全家一家人呢？被你大爷就该把纸装来呀，杀老唐是活跟 寒山大晚香，五八爷的尊重做了赞，一夜一 你那心中有些个不服。 你我共图大事，是什么服也不服？你的心也特大了。 俺曹操做事本来一心特大。 能得做事也心大，藏在虎口去搬呀，多吃几杯俺的心忙。 陈公好悔言， 酒醉的紫色的衣襟呐，他又拿八支箭向他的 哎呀，铁子，我若一见姜子杀死，岂不被天下人道我与董卓同谋？卓敢先有本方四宝，不免题诗一首，打动此则。一火为题。就以四金为题，古大司金月真浓，心愿一马归九宗，无杀吕家人数口，方知草。林公孟德，方知曹操世间穷，陈公体。天色将明，不免寻找马匹逃走了吧。 下面上场的是定军山，谭正岩扮演黄忠。 作为谭家的后代，谭正岩的身上呢肩负着太多的期望，也正如此，他还需要更多的锤炼。 黄忠成功劳，三里白银门传令好，大小二老心更妙，口出恶毒斩反逃，二出恶毒心反逃，三出恶毒刀石桥，四出恶毒把兵交，向前拖过牛场，最后难免的只一刀，三千里也对银号。 听众朋友，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老生专场演出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